写的绿，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月2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按照惯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看的内容。但是以前哈，我们都是跟大家聊的是最近出版的一些新书啊，请到的也是这些书的作者或者是他们的编辑。但今天呢，我们的侧重点有所不一样，那也是我们从18年开始啊，一个新的设计，新的系列，就是我们会请到不同的朋友来分享，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他们的工作和人生起到一些点拨启发的书。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慧，张慧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前张慧来啊，都是作为某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的身份啊，来介绍他参与策划编辑的书。但今天呢，张慧带来的是他自己家里书架上啊比较好的书哈。哎，今天要请张慧来分享。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爱好啊，我们不强求大家一定要去买和看我们节目所推荐的，但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哎，那么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有没有一本书啊，能够在若干年后你都能够感受到它给你带来的那种震撼启发，或者是你和作者沟通的那种神交的快乐啊？今天呢，我们请张慧来分享的就是给他带来这种感觉的三本书。哪三本？首先给我们说说吧。 啊，今天呢，我带来跟大家分享的三本书是，首先第一本是，大卫·奥格威著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一本非常经典的书。 好，首先带来的是一本经典著作啊，这个作者呢是奥美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对 啊，他写的是怎么做广告。 这本书可能很多在广告营销行业的朋友会非常非常熟悉。 是。 然后还有一本书是王树写的《造房子》，是一本前2年出版的书。 这位书的这位作者啊，同时是一位建筑学家哈、啊。 对。 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得这个奖的第一位哈、啊、中国籍的建筑家。 是的。那么这本书在当年也获得过很多图书类的图书奖、文津图书奖之类的，也是一本非常口碑和质量都非常好的一本书。然后第三本书呢，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最近刚刚读完，叫《海错图笔记》。这个书是博物杂志，就是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的主笔张晨亮他所写的一本关于博物学的书。 你看这三本书基本上毫不相干是吧？ 对。 广告、建筑啊、博物啊、你觉得你的工作是编辑，看这些书杂书哈、对你的工作或者说对你的所谓的综合素质有什么帮助吗？ 可能正因为我的工作是编辑，编辑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杂学，那么我们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书，所以平时自己私下里阅读呢，也希望能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就是感觉一方面也是拓宽自己的眼界，另一方面其实从职业上来看也是在学习别人是如何写书，如何编辑，如何做书的。 好，其实我觉得其中的两本书，一个是一个广告人的自白和造房子，这两本书都能看到作者他们自己的某种职业观啊，或者是对于自己所从事这份工作的理解啊。好， 是的， 那我们先从哪本书开始啊？ 先来说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吧。那这本书呢是我的一个营销同事他推荐给我的。因为我同事给我讲说，这本书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做跟市场有关的，跟产品有关的，然后要对它的宣发有一定了解的工作的话，那么一定要必读这本书。所以我当时就买了一本。那么它是这个奥美的创始人，刚才我们讲到他写的，其实大家看书名也能想到，一个广告人的自白是有一定自传性质的一本书，但是呢事实上这本书里面的章节讲了很多具体的非常非常具体详细的营销方法、广告方法。 其实这并不是一本回忆录。 对， 很多人一看这书名，哎，这是不是回忆他自己的历程啊？ 是， 恰恰还真不是，里面有他自己的经历。 对，他是结合自己的经历，把大量的自己参与过的实例跟理论糅合在一起讲的，所以特别好读。 哪些内容或哪些观点对你来说影响比较大？ 我觉得这本书呢，它当然前面开头讲的是就是作者如何创办广告公司，如何吸引客户，这些可能离我工作比较远。那么后面离我工作比较近的部分，我比较受启发的，比如他讲如何维系客户，就与客户保持比较良好的一个互动关系，还有像那个做广告做营销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方法，包括最后可能这个结尾的时候，作者对年轻人提了一些职业远景的忠告，我觉得这些都对我很有帮助。 今天张慧来也特意啊准备了一些片段要跟大家分享啊。你给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好，那我就讲讲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方面吧。首先是在这个书的第三章讲到怎样维系客户，那么作者呢提出了几个他觉得非常关键的法则。比如说第一个，他认为就是他说你可以采取一些步骤以减少损失客户的事儿。那么第一呢，就是你可以把最好的人才用来为现有的客户服务，而不要把他们分散用于追逐新客户。 哦，就是你一方面要维护好老客户，同时还要开拓新客户。这人员就这么几个啊，还良莠不齐，水平不太一样。他的观点就是要把最精干的人 基础扎实 用在现有的客户身上。 对对对，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如果要是不断的让他的业务员去追逐新客户的话，那么就会忽略他们对现有客户的责任，这其实是一个不良的循环。那么会对公司的长远的声誉啊，可能这些都会有影响。 对，其实他说的这个啊，我自己深有体会。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中介买卖房子，是不是？ 对， 你能感觉到这一个中介他可能身上有好几个单子呢。他同时追踪着好几个房子的交易，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你是新客户，那么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特别热情。可是当你这个成交差不多了啊，定金也交了，合同也签了，就等后面的一些手续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就感觉他们不是特别的热情了，或是那个效率啊，或者说那个行动力啊，就真的不如原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要再照顾着跟我当年一样的 新 客户。 这 让我感觉就非常的不好。 对，就是我觉得这原则非常重要，各行各业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所以虽然是广告人的 自白啊，其实也可以放在房地产界。 对， 是， 嗯， 好，这一段对你来说，你觉得对你的工作啊，会有什么样的直接的这个启示？ 嗯，对我来说，像我们做图书编辑、做图书策划， 嗯， 也是一个需要经常维系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工作。 嗯， 那么，嗯，肯定也是要思考一个问题：当你精力有限的时候，是应该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系原有的这个作者资源、这个嗯客户基础，包括市场营销资源的这个基础上呢，还是想办法不断的去开拓创新？当然，对于个人来说，这个事情还比较小，就是可能嗯自己比较好把握这个平衡。但是如果要是对于比如说一个部门来说，或者一个公司来说，可能这个资源的分配就比较复杂了。 嗯，其实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嗯， 也找了一些读者看过这本书的评论， 嗯， 啊，读后感，嗯，书评，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啊。张慧，你看跟你有没有同感啊， 嗯？ 有位朋友呢，他说我特别喜欢作者写的这句话。我谢绝产品销售长期下降的客户，出现销售不良的情况，几乎总是因为产品存在缺点，或者是因为厂家管理不善。这两种缺陷是不论多么好的广告也补救不了的。不要为有问题的产品浪费时间。 嗯， 这是原话哈，啊。那么，这位读者说，为新产品开路，比代理已进入市场的产品花费更多，而且作者还说。总的说来，最能获利的是那些单位成本低、大家都使用而且要经常购置的大众化产品。 嗯， 比起高价的耐用品来，他们的广告预算更大，广告效果也更加可检测。所以我认为广告公司必须时刻记住要有利可图。 对，这个其实像我们就可能类比我的工作，就是我们在研究一本书一个选题适不适合做书的时候，也会去想市场里面有没有同类的书，同类书的表现是如何的，大家对这一类的书的阅读兴趣高不高。那么如果要是一个完全非常新鲜的，就是可能中国图书市场大家接触的非常少的书，那么我们尝试也觉得是有风险的。 嗯，是。来接着请张慧来分享，啊，你喜欢的内容。 嗯， 我们把你的内容和一些网友哈，啊，读者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哈，啊， 好的， 呈现出更多的朋友对这本书的一些评价。 嗯，那可以讲一讲这本书里提了一些具体的制作广告，就是写广告的方法。比如说这里面讲具体方法里面提了11条方法，那么我挑几条我认为特别有道理的。就是说第一条，他讲广告的内容比表现内容的方法更重要。 嗯， 然后这个段落底下呢，作者特别苦口婆心的在强调这件事儿。他说信不信由你，真正决定消费者购买或不购买的是你的广告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并且在内容下面还加了着重号。 嗯，他其实特别强调的是文字，或者是这个广告的语言。 产品本身就可，我理解是这样子，嗯，就是你这个广告实际传达了什么东西，以及这个产品本身它包含什么东西， 嗯， 比这个花哨的形式什么的，可能绝对是更重要的。 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文字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图画，信息啊，颜色等等，传递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对， 就这个更重 要。信息 要 充分，对，如果写，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吧，在作者看来，就是觉得，关键是要吸引眼球，尤其是广告这种好像本身就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存在的东西，关键是要怎样能产生一个噱头，如何如何夸张的形式。但是作者说，这如果过分的追求这个，其实是舍本逐末的。你这个架子搭得再漂亮，最重点的你还是得把内容传达出来。 哎，你说的这一点啊，我找到一个书评，有位读者是这么说的，他说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朴实的价值观。 广告这个行业多么浮躁，多么虚伪，夸张、假象、欺骗，把产品说得天花乱坠，不负责任心，没有道德感，好像都是这样的形容词，其实不是。至少这本书传递的观念是有很多啊，他说第一，实事求是才能走得更加长久。这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哈。还有呢，就是一些他自己认为啊，先把自己说服才去做事情。如果是合作，只有自己真正的喜欢、真正的认可，才可以做得更好。广告本来就是一件做不好就没有结果的事情，好像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另外他还谈到了合作的关系，他说广告是甲方和乙方的合作，乙方并不是低人一等，甲方并不是颐指气使，我们的底气是不卑不亢，乙方可以做得最好，如果是不符合，乙方要正儿八经的拒绝。 对， 这个是乙方的一个梦。 是的，就是我对这段话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原则，由奥美公司的老板这样一个就广告业界的非常非常的大咖来这样苦口婆心的讲，其实这件事儿本身也很耐人寻味，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越是大的广告公司或者包括其他公司，它在技巧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牛的东西啊，怎样怎样，但是其实作者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不是靠炫技就可以的，永远都要扎扎实实的。 当然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老一辈的从业者对后来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的一些忠告哈。 对， 也是给他们做一些职业上面的点拨。我们接下来找几句你认为啊比较有意思的话跟大家分享吧。 就在这个书的最后一章，这章题目非常有意思，叫做怎样才能功成名就，对年轻人的禁言。 其实他写书也是一篇非常好的文案啊，主题。 那这个书的结尾，作者有这么一个想法，他说衡量一个人年轻人的能力和抱负，我觉得方法之一是看他如何利用他的假期。那么他说有的人呢是白白把三个星期浪费掉，有些人则善用余暇，在假期中使身心获益良多。那么他对假期如何过有几个建议，我觉得当然这个因为这个书过距离今天有50年了。 作者是1911年出生的。 对，他这书是60年代写的，上世纪60年代，所以可能不是特别的契合今天的生活，但是还是有启发的。他说首先第一个，你不要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你需要换换环境，带上你的妻子外出，但是要把孩子留给邻居，小家伙是外出度假的累赘。 这个还是适用的吧。看孩子多大哈、啊。 然后第二点呢，他说假期里完全不要接触广告。可能就是说还是让自己有一个， 就你工作就是工作，放松就是放松。 对， 对，休息的充分才能工作的更投入。 不过这一点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工作和生活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的时候工作就是在生活当中谈成的，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我很欣赏能彻底隔开，那是因为我做不到。 对，这个确实是要大家看自己的情况。然后他第三点，第三点可能是非常个人化的，他说前三天每天服一粒安眠药。大概作者有一些睡眠障碍，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他觉得充分的休息，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自己这个假期首先把自己身心缓过来，休息过来。然后第四点他说呼吸大量新鲜空气，多做运动，这肯定没有错。然后第五点说每天读一本书，那么三个星期，如果你的假期有三个星期，你就可以读了21本了。最后一点说多到国外去看看，以开阔眼界，即使需要自己驾车也要尽力而为，但要从容以免过度疲惫。 是。他没有说给出一些具体的怎么充电呀、怎么提升某项技能的方法，没有。他给出的更多是一种综合的来调节自己身体和 现在的这个工作生活状态平衡的这么一些方法。 所以其实可能感觉这些有一些建议呢，也不完全像一个企业家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建议，而是一个长辈，一个长者对就是年轻人的这么一个忠告吧，一个关怀。 对，或者言外之意我也能听出来，就是你怎么来安排你的生活。 对， 就是可能到某种程度哈，学习当然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到某种程度，我认为你学习某种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或者学习某个这个你会某项技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把现有的这些时间也好、资源也好、工作也好， 是 盘活了，而且分配的比较的高效。 对，可能现代人生活节奏都比较快，大家都非常的焦虑，那么快起来反而不是一个难事儿，但是慢下来就比较难。 哎，这个是见功夫的事情哈。 嗯， 这本书的作者我刚才说了啊，他是1911年出生的。张慧说书的成熟年代是上世纪60年代。 对， 但是现在读起来当然也有翻译的这个功劳啊。 是 一点都没觉得有特别强的那个年代感，或者是特别生涩的感觉，没有。他的一些理念现在看起来还真的是比较的受用啊。你看， 是的。 有位朋友呢，他在这个读后感里他这么说，他说看完这本书我感觉到其实这个世界一直是公平、公正、诚实、正直、坦诚，这些才是美德。为什么现在有的时候反而人人都开始怀疑真实，而去妥协、编造、夸大、消极和撒谎了呢？就是他从这本书里得到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美德的定义并没有改变。 对， 哎，不管是那个年代还是现在，所以你拥有这些，我认为才是你在职场当中爬得越来越高的那个法宝。 做事先做人， 是吧？ 嗯嗯， 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某项能力特别强，然后你可能上升的速度比别人快一点点，但这种能力有的时候可以学的，或者说你拥有别人没有拥有的这个人脉和资源，但这些别人也是可以慢慢累积的，唯独心性，唯独人品， 这个人本身。 这个如果你保留着一些恶劣的这个品质，或者是一些偏差的价值观的话，那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赛道当中你就很难再领先了，甚至会被别人不断的超越。 对， 所以看完这本书好像没有觉得这个书， 所以其实虽然它是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它里面也有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但更多的来说它是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的一本成长方面的一个建议。 就是我能感觉到这本书里没有尔虞我诈。 对， 是还是有一种那个年代的专注于业务的正能量。 是的 啊。所以我觉得啊，适合每个行业的朋友读一读哈。还有人说了啊，有的读者说啊，这个建议和美剧《广告狂人》一起使用。 哦， 那个也是拍了好几季了哈，非常不错，口碑也很好。 可以去看看。 好，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啊，一个广告人的自白。那么进入2018年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周五读书的这个单元当中哈，除了为大家推荐一些职场类的、经管类的书之外呢，也会请到不同的嘉宾来分享对于他们的成长和工作有帮助的一些好书。今天我们的嘉宾张慧呢，为大家推荐三本书，接下来两本，一本叫《造房子》，一本叫做《海图错图笔记》啊。我们首先说哪个？ 我们来说 造 房 子 吧。 好，造房子啊。造房子这本书实际上是建筑学家王树他的一些随笔的合集哈。 对， 又配了很多的图， 是跟他的一些建筑学方面的心得和理念有关的一些随笔。 好，那你介绍介绍这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一会儿介绍介绍这位作者的经历哈。书和人都非常不错，包括他的作品。 对，王树老师呢，其实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他就讲他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 文化人，只是碰巧会做建筑而已、 嗯、 所以他这整本书里在讲建筑都在用一种文化人的笔触，非常细腻，非常温厚这样的话来讲这些建筑。那么里面充满了这个中国传统的那种哲学意味。 你给我们来读一段好不好？ 嗯，好。比如说他在这个书后面有一段访谈当中，他这个采访者问他说，所谓建筑上讲的小中建大，那么这个在园林当中是具体怎么表现的？那么他就讲，他说中国人做园林呢是一种类似于写诗歌的方法。那么怎么讲呢，就是说怎样才能让人的意识通过某种手段让人恍惚间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如何如何。比如他这举的例子是说如果你一个园林想仿自然山水，那么这是一个自己人造的小花园，怎么仿自然呢？如果用一块石头来仿造泰山，石头只有3米高，泰山有1000多米高，有非常高，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那就是像写诗一样，通过某种手段让人产生这种意识和感觉。 嗯， 那么他说，这就像一个幻术一样，这就是中国园林最好的地方。 嗯， 听着好像有一些玄妙啊，但是他说，其实，中国的园林，一方面是给你建造这么一个幻觉，另一方面又是要拆穿自己的这个西洋景。就比如他说，这块3米高的石头要仿造泰山，那么，你是要登顶的，人自己是要对这个尺度有感觉的。你每走上一步台阶，台阶的高度是固定的，等爬上去了，你一下子就发现不对，你上泰山可能要爬几千个台阶，那么在这儿只有十几二十个就上去了，那感觉打破了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时候就仍然很有趣。因为他举了一个例子，以前见过的一座假山，这个假山的抽象体积大概是3米乘3米乘3米的一个立方体，但是有3条互不穿插的道路，最后都到了顶上，底下还有一个洞。他觉得这个就像是某种哲学智力和诗歌的混合玩具，那么大家其乐无穷地从一条道上去，再从另一条道下去，循环往复，就很像典型的道家哲学的循环往复的结构。那么它让你最终意识到，也许这就是人生。 所以他的建筑或者说他的工作是饱含着他对于自然的理解，以及他对于某种中国哲学的理解哈、 是的， 他的建筑是一种投影啊，是他内心哲学的现实投影。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建筑家。他实际上在大学的时候啊，那是一位叫做狂人学子啊，非常的张狂，那为什么后来啊却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呢？稍后见。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 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我想有一座大房子啊！这首歌呢，来自孙燕姿，叫做《完美的一天》。其实这样的房子呢，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们的内心要给朋友，要给自己的爱好哈、啊，要给自己身边的人留下很多个地方，让他们住在我们的心里吧。那么，同样也应该给自己的爱书准备那么一间房子吧。那周五好读书啊，周五读好书。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每周为大家的特别奉献。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慧，请他来分享对他来说工作也好、成长也好、生活也好比较有启发的三本书。第一本书呢是一个广告人的自白，第二本书是造房子啊。那伴随着这首孙燕姿的造房子，我也来说说作者建筑家王树他的经历哈、啊。他是1963年出生在新疆的乌鲁木齐，1997年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妻子成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致力于重新构筑中国当代建筑的研究和工作。那么他有很多的作品啊，比如说宁波博物馆、宁波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等等等等哈、啊、还包括一些这个街区的这个保护改造啊。但是他在他上学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像样子和现在啊差别很大。1997年他参加他的母校东南大学80周年校庆，有一位老师就见到他了，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呀啊。他就问，那我原来什么样啊？老师说，原来啊你在东南大学的时候，每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把刀，那把刀带着寒风，大家都会不自觉地避开。 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像一把刀啊？ 这个真是很霸气的感觉 啊！我跟大伙说说他的经历。大一的时候呢，他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啊。那么大一的时候，他作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当时的校长呢是钱钟书的堂弟钱钟涵。那校长训话的时候说啊，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就没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台上下不来啊。当时的校长认为好学生就应当具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那种听话只挠高分的学生。那也许是受了这样的指点，他在大二的时候就公开向老师宣布，没人可以教我了啊。诶，这样的话好像似曾相识啊，好像有位名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啊， 是 没有人可以教我了啊。于是呢他就进入了自学状态，毕业的时候更是非常的张狂，他写了一篇论文，而且呢用的是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书名叫死屋手记，它是影射当时学校的这个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的状况啊。但是他的论文答辩居然全票通过 啊， 不过学校没有给他学位。他后来回顾啊，就解释啊，他说人生一世是很短暂的，我年轻的时候呢会站在街边看，指着街头行走的人说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可能很多人觉得我非常的极端，算是一种孤独英雄主义吧，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状态，对存在、对真理、对人性要有一种追求，这样才会有力量支持你在年轻的时候走过人生很重要的一段旅程，也是自我实现与锤炼的旅程。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许知远和 最近的 很火是吧？ 十三幺， 他和一位不到90年吧，好像是89年还八几年出生的一个最近也很火的一个人，叫李诞的对话， 脱口秀演员 啊，是的。那李诞的观点和他的观点就是相反的， 是 啊，他认为呢，就是说，你要去改变这个世界，你会很痛，那如果你要去迎合的话呢？反正有时候还会挺有钱，赶快去迎合一下吧。它是一种无奈的迎合， 对，它可能是一种对意义的消解。 好，那王树不这么看啊。 王树还是一个很锋利的人， 很锋利。你看9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是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哪都是钱是吧？作为建筑师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但是他在那个时候选择退隐。他说我不想做很多东西来祸害这个世界。那是不是已经有很多当年的祸害还存在在我们的街边呢，存在在我们的这个建筑里面的呢？他在《造房子》这本书的自序当中，他有过这样非常诗意的描述，他说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点什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心里一痒。当我用一种缓慢的、松弛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来看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的时候，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这样还是那样。哎，这个境界， 对，感觉可能做跟艺术设计类有关的工作真的特别需要一种沉浸感，要融入到他的那个理念当中去。 有评论说啊，他说作为大师应该保持某种警惕，同样获得这个普利茨克奖的日本建筑家安藤忠雄，他在日本经历那个泡沫时期的时候呢，也提醒就是自己要和这些商业性建筑保持距离，不要卷入金钱游戏。所以就是当你和这个时代的某种流行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有些人会选择去顺应，但有些人呢会停留下来和自己内心、选择一个对话。 其实安藤忠雄的作品我也看过一些，就是给我感觉这些建筑大师们他们的理念确实是非常先锋的，有一些可能大众不会太理解，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他们本意并不是为要脱离人群，还是希望能做出更美的东西吧。 好，来说说你看这本书的一些其他的体会。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是作者的一些简短的经历哈，他的这个人生其实也能够感觉出是不同的年纪的人哈，对于不同的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和理解。有人说了，说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说，20多岁得狂一回，如果30多岁再狂就叫傻。原话我忘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对，就是你要在你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张狂也是属于某个年代的。 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如果强行给自己贴这样的标签，设这样的限制也是不对的。上了年纪为什么就不能继续的热情洋溢呢？ 好，所以我们似乎也能够看到苏轼的那样的豪迈，是吗？ 对。 好，书里还有哪些你想跟大家读的片段？ 这个书里面就是可能他讲到具体的建筑的方法的话会比较专业，那么还有，但是后面有一些访谈的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一段这个访问者问他说，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房子？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造房子嘛，那么王树作为一个建筑师，虽然他主要是做一些功能性的建筑，但其实对于个人的居住，这个才是最基本的房子。然后这个王树他就说，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大与小呢，其实是需要一种收放自如。他说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你去参观日本卖卫生洁具的商店，你会看到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一个洗手台宽度只有15厘米，长度只有40厘米，卫生间最小的可能只有80厘米宽，长度可能只有1.2米左右。他们会研究这个最小可以小到什么程度人还可以用。可以说是生存的压力使得人不得不如此做，但人呢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那必须是从意识上就接受，这里面人就带有某种道德上的反思。其实这段话说的还挺深刻的。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就是这样一个表达，他是从如何去造，如何去迎合人们的这种居住需求这个方向想的，那对于我们这些居住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也是想自己到底需要多大的房子。那么这个问题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吧。 你怎么看呀？ 因为我现在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北京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我觉得可能房子的舒适与否不在于大吧，而是在于这个空间是不是充分的符合你自己的需求，并且这个地方让你感觉我把它装饰成了一个家，就是它和我是有共鸣的，这种我觉得就够了。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介绍一个职业叫衣物收纳师。他说这个工作呀挣得很多，采访那个收纳师很忙很忙。当时那个收纳师啊是在北京的东四环某小区里面给人收拾东西呢。那个小区很多的这个大房子，其中有一户人家他家里有2层，其中有一间房是专门用来干嘛的呢？放衣服和鞋的。那个摄影师跟着进去拍了，就一面墙啊都是 衣帽间。 一面墙啊是衣服，一面墙是鞋啊。整个屋子就是放衣服和鞋的，然后呢堆的到处都是，而且可想而知都是一些名牌。可是呢 我不说大就不好啊， 嗯， 可是给人感觉是非常的凌乱无章， 嗯， 就是东西很贵，东西很多，但是却要请一个人帮着来收纳。哎呀， 对，就是这些东西它摆在你家里跟摆在商场它应该是有区别的，怎么能让它变成是属于你的你的家的感觉。 对，对于这个职业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啊，就是满足这个需求、 嗯、 但是对于这户请他的人家，我认为再大的房子你可能也没有用好它。 是， 嗯 嗯， 就是有一些事情还是属于我们自己需要合理来规划的啊。 对， 就以房子为例、 嗯、 啊，是，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要把目光转向第三本书了，这也是张慧本人特别喜欢那本书，叫《海错图笔记》啊。 是的，那这本书呢，可能就是我觉得会比较符合我们一些年轻朋友的就是品味，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这个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的这个主笔，那么他在微博上是一个大 V， 非常非常火的一个作者，他在微博经营这个博物杂志的微博账号，大家都亲切的叫他博物君啊，那他还有好多外号、 嗯、 那么这本书就是他写的。那么海错图其实是一个就是 清代的画家， 对，清代的画家，他画的关于这个就是一些海洋生物的一个图谱，注上一些关于这个这个生物的一些自己听说的相关的传说等等，以及描述一下这个生物，就有点可能大家更了解的是比如就像山海经是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很著名的讲、 嗯、 就是山水这个山川等等这些内容的书，这海错图其实跟它类似。那么当然就是中国古人的这种风格大家也懂，就是里面会把真实和传说有的时候夹杂在一起， 就画出来 一个带有一些神话色彩 特别怪的东西出来。 对对对，就真的是这样。那他这本书呢，就是这个博物君他根据这本书这个海错图他的一些阅读笔记，一边读这个古书一边尽力去分辨 到底是哪种生物， 对、 嗯、 然后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生物的相关知识。然后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特别逗的地方是，他不光是给你讲生物学知识，他还会讲一些比如说大家在网上经常调戏博物君的说，你要讲一个东西的能好怎，所以能好怎就是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吃？ 哦，他还制作了烹饪的 对 这个菜谱出来 了吗？这本书呢，是啊，里面还有一些菜谱，包括美食的照片，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工作之余可以随便翻一翻里面这些图啊，还有，因为他这个笔记也写得很有趣，感觉就像是一个人跟你聊天，讲述他的有趣的读书见闻这样的一本书。 我觉得这样的书看似啊和我们的这个工作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它恰恰能够让你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人，你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人，那么很多人都会在你身边，因为他们都想变得有趣。 是的，是的。 那么你想想，是不是有时候人际关系的事情就非常容易解决了呢？ 对， 出去玩跟领导也好跟客户也好也有一些谈资了哈。 嗯， 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张慧的客户，我们俩现在要坐5个小时的车，什么也没有，张慧就可以跟我来说这本书的内容打发时间，然后哎觉得小张不错呀，我们这个合作那没问题了。 哎，你这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我这本书其实之前就是在出差的飞机上看的。 很容易打发时间哈。 嗯， 那么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还是去了很多地方去实地考证和搜集素材的。我找资料的时候说他去了辽宁、福建、广东、广西、天津还有日本、泰国。 对。 他花了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素材的搜集工作，还是非常用心的一位作者哈。那你能够简单说其中的一个动物吗？ 比如说那个在这个有一章叫做龙肠，就是龙凤的龙，肠胃的肠。 哦， 那么 龙的肠子， 对， 这是个什么东西？ 对，它这个龙肠是这个海错图里面给这个生物的一个名字。 我刚才搜了一下，龙肠好像是一道菜。 对，那它其实是什么呢？这个书里最后经过博物君的考证呢，他说这其实是就是中国南方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一种食材叫沙虫。 啊，沙虫。 对，就是会有一种可能比较有名的食物叫土笋冻，是由这个沙虫制作的。 哦，那跟我们刚刚搜了一下的答案还不太一样啊。 嗯， 炸龙肠是山东著名地方菜，此菜外焦酥，里鲜嫩，咸鲜适口，芝麻清香，不是一回事儿、啊、哈。那它画出来是个多大的东西啊？ 不大，就是可能类似蚯蚓，应该比蚯蚓大，但是就是，其实是一种虫子吧，反正就是虫子状的东西。 嗯。 那就是这个书里面呢，比如说一开头作者讲什么叫龙肠呢，他说这个海错图里面说龙肠是一种无毛之裸虫。那么什么叫裸虫，就是裸露的裸。然后他就说因为在中国古代对这个动物或者说对虫有一个叫所谓五虫说，就是动物被分成五类，所有的动物都叫做虫。 嗯， 那么第一类就是羽虫，就是鸟类。 鸟、啊、 对。第二类叫毛虫，就是兽类。 啊， 第三类叫介虫，就是带壳的动物，贝壳、螃蟹、乌龟这些都算。第四类就是鳞虫，带鳞的动物，鱼啊，蛇啊，包括龙也算鳞虫。 嗯， 那最后一类叫裸虫，就是没毛了，就是上面 光溜溜的、那个、 对，既没有羽毛，也没有这个壳，什么也没有鳞。那么他说这个裸虫，就中国古人认为像人还有青蛙、蚯蚓，这些都是裸虫。对，然后这个博物君就说呢，这个分法今天看很可笑，但在当时很有影响力。龙肠印，这个龙肠说的这个东西，它因为没毛就和人类同属裸虫了。作为人类，我表个态，我可没他这么个亲戚。嗯、 哦，就在古代的时候把它归成一属了。 对。 嗯、哦。 就是这个作者讲这个介绍一个科普知识，其实是很严肃的一个，就是古代的这种常识，但是用这种很有趣的方法说，作为人类我表个态，我可没他这么个亲戚。 我看这个书里还有一些图啊，画的还挺夸张的，就是原来的海错图画出来的东西，因为作者没见过嘛，他凭着想象和传说画出来的。 比如说这里面也有关于就类似美人鱼的动物， 画了人吗？ 对，但是他这里面并不叫美人鱼，叫海和尚。 海和尚。 对， 是男的。 是他其实是说的是一种海中的生物，长得像人，但是他化成了一个就是和尚状的，就是秃头的男人。那么 那作者有没有考证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最后作者说这可能是某种龟。 哦， 嗯， 某种龟。 对， 这个相去甚远啊。 是， 所以这本书其实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书啊。 嗯， 哎，今天我们的嘉宾为大家推荐了三本书，大家也可以有空啊找一找，在过年的时候啊来翻一翻。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看书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品味也是不一样的，从书里面想获得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只要我们选择了一本好书啊，有这些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想问问张慧，工作那么忙，你一般通过什么途径来选书？就这几本有人推荐给你了哈、还有其他的什么途径没有？此外呢，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时间来看？ 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做图书编辑的，在这个行业当中就会对一些行业的新书讯息比较敏感吧。可能会经常就是逛一逛这个图书的销售网站，因为现在确实逛书店的时间也比较少了，主要就是 在网上逛一逛图书的销售网站，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新书的排行榜啊，或者最近热卖的，包括网站的编辑推荐等等，这些我们都会有所关注。还有像也许我们业内会有一些就是口口相传的好书，或者一些图书榜单，因为现在确实书太多了，就是我们要获得信息往往就是别人整理出来的吧。 嗯嗯，好，那你用什么样的时间来阅读呢？ 嗯，时间的话，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下班回家晚上有时候看看电视，有时候看看书这样子。嗯， 睡前看。 对。 嗯，看多久呢？ 可能，因为可能我上班时间大部分都在看书，所以下班看书的时间不会非常多，也就是每天一个小时左右吧。 哦，能保证每天都一个小时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很难了，在目前这样一个快的节奏下面。 嗯，是。 那你上班看的书跟自己挑下来、自己买来看的书？感觉一样吗？ 我希望能一样，就是我当然希望我能更多的去做我热爱的书，这样能就是自己也认为能做得更好。但是肯定工作和生活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区别的嘛。所以就是我个人的品味就比较杂，可能比我做书的品味会更杂一些，所以今天带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书也是什么类型都有。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你更喜欢你自己做的书，还是更喜欢你自己选择的闲书？ 我目前来看，我是更喜欢我就是这些闲书，因为我自己经验还有限，你希望以后能成为更好的编辑吧。 多么实在啊。确实看书就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 是的 啊，与你与他都没有关系。我喜欢怎么着了。 是的。 好，谢谢张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谢谢、 谢谢。 想闭上眼睛去探寻可能发生的爱情，我想我是非常幸运，没有太多不必要的打扰和原因，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